啊，所以反正如果我们会发生一些，比如说突然之间的肥胖啊， 嗯， 然后呢可能会说，哎呀，这段时间我也没多吃什么东西， 嗯， 我可能平时也不运动哈，但是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这些跟平时不一样，就突然之间胖了， 嗯， 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内分泌失调导致的肥胖？ 如果要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吧，它会出现一些内分泌激素相应的这个症状。 嗯， 比如说啊，像我们这个刚才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这种患者， 甲减是吧？ 甲减， 嗯， 那么它还会出现呢，乏力、 嗯、 倦怠、怕冷啊，出现这样类似的症状。那么这个我们很多时候的肥胖呢，不伴有这个，它顶多呢会有一些这种疲劳感， 嗯， 而这些疲劳感呢，往往呢源于呢它的活动量减少，它是先有疲劳， 嗯， 后活动减少，然后能量储存， 嗯， 最后肥胖。 嗯，如果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哈， 嗯， 然后出现的话， 嗯， 可能就会引起我们警觉，应该上医院去看看。 对对对，如果仅仅胖不一定是内分泌的， 嗯， 但是如果要合并了一些，比如像女孩子出现了月经的紊乱， 嗯， 啊，像这个出现这种怕热或怕冷的这个情况， 嗯， 那么呢，这些呢都不是肥胖本身应该具有的， 嗯， 那么所以这时候呢，应该去医院去查一下。 是，而且还会有一些人吧，就是突然之间我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也胖了，可能胖是最明显的一个这个症状啊， 嗯， 到了医院。挂哪个科的号啊，这个比较纠结哈。现在我们通过您来也知道了，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而且还伴有这种肥胖，应该挂个内分泌的科查查，是吧？ 对，现在有些医院呢是在内分泌科， 嗯， 另有一些医院呢开通了专门的肥胖门诊， 肥胖门诊， 哎，对，在门诊呢可以做这样的检查， 那是不是通过一些验血能够印证一些数据， 对， 能够看得出来可能会一些其他问题， 是我们会去查一下它代谢相关的这些指标， 嗯， 比如说像脂肪酸的水平、血脂的指标、 嗯、 血糖的指标，当然呢也可以包括呢一些内分泌性激素， 嗯， 包括像胰岛素、像这个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 嗯，这些激素如果在正常的值范围之内，那可能还好哈， 嗯， 如果有些异常的话，就可能怀疑会不会是内分泌导致的这种肥胖？ 对，如果要怀疑内分泌的肥胖呢，一般我们还会去找这些内分泌腺体是不是有一些占位的病变，比如说像腺瘤啊，包括像增生或者甚至是癌 啊， 那这些呢需要去做一些核磁影像。 一听占位就比较恐怖啊， 就是内分泌引起的异常有很多一部分呢是因为内分泌瘤。 哦，就是说它的一般情况下内分泌不会导致异常的是吧？ 就是有一部分是增生， 嗯， 它本身没有瘤子， 嗯，没有瘤子。 这种增生呢，可能很多时候都是生活方式去注意，比如少吃多运动，它自己有时候能控制， 嗯。 那另外呢，它是一种自主的分泌内分泌激素的这种异常的肿瘤， 嗯。 那么这些肿瘤多数呢，它是良性的， 嗯， 但是由于它有内分泌功能，所以就造成我们身体呢出现了内分泌激素的紊乱。 嗯，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王世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内分泌导致的肥胖哈。这个说到肥胖，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把减肥挂在嘴边上啊，甭管他胖多少，有时候我看那些年轻的姑娘，不觉得胖啊，但是他一跟他吃饭的时候就说不行，我要减肥，然后呢吃的特别特别的特别的少，然后有一些行为我们都会认为它是一种过激的减肥行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听过一些说法，有些人越减越肥， 嗯， 就是减得特别狠的人， 嗯， 反而肥胖的特别的明显。不知道您见过没见过这样的案例？ 有这样的， 嗯， 所以一般情况下呀，这个肥胖对大家最挑战的， 嗯， 就是在这个佳节 的到来之前。 经常说呢，就是这个每逢佳节重三斤。 对对对， 啊，那么体重会增长。 嗯， 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啊，就是我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肥胖， 嗯， 还是因为呢这个能量啊摄入多， 嗯， 但是有时候我们患者说我就吃的非常少的这个体积很少， 嗯， 我根本就没有觉得吃的很撑或很饱， 嗯， 但是我体重也增长了，这时候呢源于他进食的这个食物啊它的能量含量高， 嗯， 虽然它重量和体积不高，但它能量含量高， 嗯， 那一般的像吃青菜呀，像这个一般的是粗粮啊， 嗯， 它能量含量都比较低， 嗯， 啊吃的很饱呢，但是呢热量总体来说不高， 嗯， 而我们要吃像黄油啊， 嗯， 脂肪类的或者一些肉类的这个食物啊，尽管体积不高，但是所富含热量， 嗯， 所以呢就这些热量如果我们消耗不掉呢，它就会转化成脂肪。 是，就是说别看吃的少、嗯、但是它可能跟同样体积大小的蔬菜相比、 嗯、 热量含量更高一些。 对对对、 嗯、 这是一种。那另一种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他说我为了减肥我只吃一顿饭， 嗯 啊，或者我吃两顿饭、嗯、我省掉一顿，但是呢他忽视了呢，就是他在吃的这一顿饭呢解决了一个他一天的这个饥饿的情况，也就是说他这一顿吃的非常实在、 嗯、 量非常多所以呢这总全天的他总热量的摄入呢，尽管他只吃一顿呢，但并没有比那一天三顿饭那个吃的更少， 嗯， 这时候他体重呢就不容易减下去。 是、嗯、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也经常会听说哈，就是说你看这孩子真是咱们极致啊，就是减肥、 嗯、 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也知道这个蛋糕啊热量高，我不吃，我就吃蔬菜、 嗯、 或者我只吃苹果啊，这样的热量比较低又占地儿的啊、 嗯、 有饱腹感的一些食物、嗯、 对 对, 对 啊。另外呢这个可能也会压力比较大，你这是但凡他要吃饭的时候、 嗯、 他第一个反应就会是减肥、 嗯、 啊，就是这种长期的比如说高度紧张压力大的这种减肥行为、 嗯、 我们也知道内分泌好像系统跟我们的情绪关系非常的密切哈、 嗯、 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减肥压力比较大的人、 嗯、 甚至有些焦虑的人、 嗯、 他会不会导致比如说这种压力下 更容易胖， 更容易胖，然后导致他内分泌的一些失调呢？ 那除非是他特别严重的肥胖啊、 嗯、 才会因为肥胖本身导致内分泌紊乱。 嗯， 我们能够见到的呢，比如说严重的肥胖呢，有一些人会出现呢黑棘皮病，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眼睑的下眼睑、嗯、或者是在颈部的皮肤呢颜色变黑， 嗯， 而且呢像那种颗粒状的啊极其啊，就像那种我们看到蜥蜴的那个皮肤疙 疙 瘩 瘩 的， 哎， 像那样的这种变化，多数的肥胖啊，单纯性肥胖，不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内分泌紊乱。 嗯， 那么至于这朋友们说我就是紧张，所以呢，为什么这些紧张的人更容易表现出胖呢？原因呢，我们知道呢，很多甜食， 嗯 啊，甜味的水果或者是巧克力啊， 嗯， 它能够舒缓呢紧张这种情绪， 是， 所以呢，就人们会有意无意的去吃一些这种甜食来解除压力，但是伴随的这就是能量摄入太多了。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紧张啊，两个极端啊，一个是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内分泌失调的这种出现这情况出现，对吧？嗯、 啊。 另外一种就是老想吃点东西， 对 对, 对,、对 吧？老想吃点东西， 他就觉得无所事事，他就想吃点、 嗯。 越压力大呢，越吃的更甜一点。 嗯。所以你看那些看电影的门口总是放一些什么爆米花啊、薯片啊， 对， 这些其实都是啊导致我们肥胖的一些不太好的因素哈。 再有呢，就是如果日常零食多的话、 嗯， 不知不觉的摄入多，虽然主食上可能吃的很少， 嗯， 很多患者有时候到门诊，他也是在这个抱怨自己正餐并不多吃，为什么胖？ 嗯、 实际上简单的我们问问他的情况呢，就会发现他零食呢实际上并不少，他吃了很多， 嗯、吃了很多啊、嗯，零食多其实也是引起肥胖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 是吧？ 对， 嗯，另外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还有人问了一个问题，想请这个王主任跟我们回答一下哈。比如说到这个饮食当中哈，我们都知道胆固醇不好， 嗯， 对吧？高胆固醇的食物肯定是容易造成我们今后岁数大了之后三高哈， 对 对, 对吧？影响我们健康。当然您说，比如说要是一点儿这种含胆固醇的食物都不吃， 嗯， 这个。我们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激素的合成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没错的， 是吧？ 有很多这个激素呢、 啊、 是源于胆固醇的这个结构、 嗯、 然后在它进行代谢和修饰以后呢、 嗯、 形成有活性的内分泌激素， 嗯， 所以呢要胆固醇要是这个不摄入的话， 嗯， 那么它一定是营养上是不全面的， 嗯，营养不全面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对对对，它就是营养不良的疾病， 营养不良。 那么我们肥胖呢，相对来说应该是个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均衡的毛病， 嗯，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多说两句啊，我们是说减肥是一个健康的饮食， 对， 对吧？健康的饮食呢，也不是要平衡， 对 吧？就是有很多人这个都指着苹果过日子，都知道苹果挺好， 嗯， 但是也不能就是只吃苹果。 对对对，很多朋友他减肥呢，他不吃主食， 嗯， 这种的也特别容易造成呢，就是肝脏的脂肪变化， 嗯， 就出现脂肪肝的情况 啊。不吃主食会造成 也会，再就是他，因为他毕竟要生活，那就是他辅食呢，就是肉类啊，这些高胆固醇那他就吃得多， 嗯， 这时候呢，由于高胆固醇血症呢，造成脂肪肝呢，也是挺多见的。 嗯，那看来主食得吃。 哎，对对， 啊、 就是减肥也得吃 主食啊。那减肥有很多是素食的朋友，不吃肉的。 嗯，对 啊。这个不吃肉也不行吧？